据南朝鲜网报首尔之声报道，美帝侵略军20号向庆尚北道兴州郡草田面秀兴里投入了旨在部署萨德的装备。反对萨德部署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主张说，国防部和美军投入了部署萨德装备，这明明是不法行为，并展开斗争表示抗议。另外，最近美国向南朝鲜及其周边投入庞大的核战略资产后，向釜山港的美军专用设施第八码头投入了生化战相关装备。